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哋深入经藏之后，先知道宇宙人生嘅真相。诸佛菩萨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，所以真情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，平等的爱护，怎会做出残害众生的事？所以在感应篇里面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回篇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，我们亦曾经报告过，在这段文字里面同我们举了几个例子，讲一切众生贪生畏死，爱亲恋旧，知痛觉苦，同我们自己确实没有差别。我们只要细心去观察，那些现象很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，佛教人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观照的功夫。什么叫观照？不落在程式里面，用智慧，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，就叫做观照。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们说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这句话说得有味道啊！这些话，世间人很难体会，初学的人亦不容易体会。所谓道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谓缘，就是它的生起 佢嘅因果转换历历分明。这个是讲的根源，左右逢源，根源并不在远处，就在眼前。现在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就在眼前。必须见道的人，正道的人，他先了然。所以跟我们说，绝对要全心仁慈。绝对不可以做伤天害理的事。人要懂得自求多福。这里举出几个历史上的公案，以前读书人多数都曾经读过。佛经里面讲的，一切众生没有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黄黑杀羊，待客，羊在客人面前跪低流眼泪，你想想，他知道爱惜生命。我们看到那种情形，还忍心杀羊食肉吗？所以我们细心观察那些动物，前一排我们听到天目山齐居士讲放生放别的事情，你看那些别有灵性，一听到人家不杀他要放他，感恩五体投地，那种种表情我们能看到，知道动物和人完全没有差别。凡是有生命的动物，他被人捉住，知道自己要被屠杀，要被食了，那种痛苦，我们从他表情上能看到垂头丧气，在那流眼泪，那种可怜状况和人有什么差别呢？而一切众生真正是有眼看不到，有耳听不到，有心感触不到，任意宰杀，满足他的嗜欲，结怨造业，无过于此。 圣人教我哋天道好还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所以护生放生，不食一切众生肉，这种功德最大啊！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，不单止有情众生要爱护，树木花草亦有灵性，我们细心观察都能感触到，我们爱那棵树，那棵树就生得特别好，它有回报的，供你欣赏。我们爱花，那些花开得特别靓，好像真的，我们有情爱的交流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不单止花草有感情，连石头都有感情，矿物亦有感情。华严经上同我们讲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冷静细心观察都见到了。古时候三公说法，顽石点头，我们深信不疑啊。所以在这段文字里面，他是苦口婆心劝勉我们，生日过生日不要杀生，人轻长寿，杀害众生，请客庆祝自己长寿，叫人哋短命，边有呢种道理嘅？于情于理都违背呢？庆祝庆生，杀生造业来庆生，各位想下，这合不合情理？本来自己寿命好长，因为年年这种方式庆生，将自己的寿命减损了。不单止寿命减损，来生的苦报和那些众生结冤业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明眼人看得清楚，庆生造寿绝对不可以杀生。他里头举了很多例子，丧事不要杀生，丧以哀为主，宴请宾客以素食为最佳，祭祀不可以杀生， 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读过地藏经的人要记住啊，你每年祭祀你的祖先，祭祀你过世的家亲眷属，中国人每年清明要祭祀，中元祭祀，冬至祭祀，如果祭祀杀生去供养，地藏经常讲，亡人不单止得不到福，加重罪业，为他而杀的。增加他苦报，这种是我们在世的活人无知啊。他堕在恶趣，罪业已经很重，怎忍心再加重他的罪业？所以我们一念情爱之心，造成因无知而造罪业，加重他的苦难。明白这些事理的真相，绝对不忍心杀生祭祀，拜佛许愿更加不可以杀生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都来不及，怎可以杀害众生去祭祀佛菩萨？下面又同我哋讲，结婚宴会唔可以杀生，请客亦唔可以杀生，再讲到迎生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在社会必须要有正当的迎生事业，凡是杀害众生那些事业不会发财的。你所得的那些利润绝不是因杀害众生你先得到那些利润你先发财。你的财运是你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。佛讲得清楚，你修财布施，你得财富；你修法布施，你得聪明智慧；你修无畏布施，你得健康长寿。如果你在这一生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，虽然你现前得富贵 你生活过得好优裕，过得唔错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嗰啲财运唔系因杀生而得嚟嘅，系你前世所修积嘅。无论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，你都会发财。命里头冇财，譬如你开酒楼、开饭店，点解人哋做嗰种生意唔赚钱，你做嗰种生意就赚钱？从呢个地方，我哋就能发现，赚钱系命里头所有嘅。无论从事边个行业，你都赚钱。杀害众生生命嘅嗰种行业，你前世嘅福享尽咗，恶报就现前。所以我哋好冷静、好细心咁观察，就知道呢种现象。所以我哋营生嘅行业要选择，绝对唔好做杀害众生嗰种行业。嗰种行业对自己绝对不利。眼前所得的利润绝对不是因为那种行业而得到的。那种行业在往后的果报有得受了。我们要觉悟啊。再讲到我哋日常生活中，奉养父母，亦唔可以杀生。素食里面养分，你已经接受唔尽啦，何必要杀害众生呢？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幸运遇到佛法，读到了凡四分，读到感应篇，我很相信这些道理。我26岁下半年将那些理论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我就发心食常素。我素食食了50年，而且生活很简单，一丝毫都不浪费。我身体状况唔比人差，精神好好，每日讲经2个钟头，一日都冇缺。咁係可以同大家做个榜样嘅。如果你哋话素食冇营养，素食唔健康，你细心去睇下出家人。可以增长你嘅信心，改变你嘅观念。 后面讲养病不可以杀生，更应该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，我们自己先能得长寿。无畏布施是健康长寿的因。后面亦有一条是讲道教，道教做法会亦用三生祭神，我们替神明想下，正直聪明为之神，那神还贪图你血腥的祭祀来保佑你吗？哪有这种道理的？所以法会祭神不好杀生，最后讲世俗过年，过年家家都杀生，家家都食肉，尤其是杀生祭祀祖先，老实讲亦是加重祖先的罪业。祖先不单止不会得福，还因此遭难，这种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。所以我们每年遇到新年，要特别提倡素食，加倍爱护众生，年节不要杀生。荣兴不要杀生，送礼那是人情，礼尚往来，贵赠不可以杀生，钱币不可以杀生，还有一些众生喜欢养雀仔，喜欢饲养宠物。各位要知道，你饲养宠物，宠物使不使食肉？养金鱼要用虾鱼仔去喂它，养雀仔亦要用肉去喂它，你要知道杀害几多小动物去满足你的宠物，你知唔知佢里头有杀业啊？佢里头有严重嘅果报，所以佛教人要将爱欲嗜欲完全断咗，你先能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先生智慧，智慧先了解宇宙人生嘅真相。上面举几个例子，希望听到的人能举一 反三民一之十。培养大慈悲心、大智慧心。我哋每日念嘅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真正发心报恩济苦，就要从呢啲地方落实。爱护一切众生，绝唔伤害一切众生，呢种系真正报恩救苦，落实喺我哋日常生活中。敬意无限嘅心讲，我哋简单同大家报告到呢度。